向谁告？ 见这将军英俊 晚归莫到五经桥，那日归莫三更后，上下留门口待更了，不由到来要解无奈何，我要断其带将儿抱，取名就叫姚妻子。嫂嫂知道借火烧，他偷将叫儿抱出去，他要害我儿命一条， 此话当真，当真。

可算得一起呀啦，大志啊，我就换来与他流水的死死的

遍我的门，不管啊，夜夜我晨灯。我想水淹呐，我好比来趟红颜，我好比永留在天大滩，我好比鱼儿困了冬天，我好比浪中是多的舟船呐、啊，思来想去我的肝肠断。